息，就好像两条渔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得儿呀好没有心，俩心相印，划着船到湖心。 送给你一个精明，送给你一个聪明， 送给你一个聪明。 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把祝福送给你。温暖甜蜜，随心顺利。温暖甜蜜，随心顺利。 Thank you.